二、总裁画廊这一展廊致力于展示参与 Saffron 建立的各家公司历史 Gnome, La Rhne Gnome, At Rhne 以及 Snagma 这些公司的领导人肖像陈列在右侧，请走进第一幅肖像路易塞甘 Louis Seguin。一切正是从他开始的。1905年，路易塞甘创立了 Gnome 公司，最初生产船用发动机，并自1908年起开始制造航空发动机。接下来是他直接竞争对手路易维尔代 Louis Verdet 的肖像。1912年，路易维尔代创立了 La Rhne 公司。三年后，两家公司合并，成立了 Gnome at Rhne。路易维尔代出任总经理。让我们继续参观保罗·路易维耶 Paul Louis Wheeler 的肖像。他是一位杰出的飞行员，也是航空摄影的先驱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他成功扭转了公司的财务状况，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将其打造为全球航空发动机出口的领导者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 Gnome at Rhne 被国有化，并由此诞生了 Snagma。 现在请移步至亨利·德布吕埃尔 Henry Desbrures 的肖像。二战后，他是军用飞机发展的重要推动者，为埃塔尔涡喷发动机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这些发动机成就了法国军用飞机的声誉。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勒内拉沃 Jean Ravaud。 在20世纪70年代，他推动了面向现代民用飞机的发动机发展。他选择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合作，这一决定对 Snagma 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也许您会认出我们即将停留的下一幅肖像，工业领袖路易加鲁瓦 Louis Galois。 他于1989至1992年担任 Snagma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。再往前是让保罗被杀 Jean Paul Bichat。 他通过整合火箭发动机 Turbo Mecca 的直升机发动机、 Messier Dauty 的起落架、 Lebano 的航空业务以及 Sochalta 的服务业务，实现了法国航空设备工业以 Snagma 为核心的整合。2005年，让保罗被杀促成了 CGM 与 Snagma 的合并，创建了赛峰集团 Saffron。 最后是让保罗埃尔特曼 Jean Paul Hertman 的肖像。他使赛峰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化的高科技集团，在其任期内，员工人数从3万人增长至7万人。2021年，奥利维耶·安德里耶 Olivier Andris 被任命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。作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国立高等矿业学院的毕业生，他推动了新一轮强劲增长，使员工人数从7万人增加到超过10万人。